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着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有请到嘉宾。 今集嘉宾好特别，我哋从来未请过翻译家上嚟做嘉宾嘅。咁其实佢都系个诗人嚟嘅，就系、是、宋志刚先生。咁佢系我哋香港有本诗刊叫《星韵诗刊》嘅主编啦，但系佢翻译非常之多嘅作品吓。今日点解请佢上嚟呢？就系、是、因为呢，佢翻译嘅《利塔达夫诗选》咧就出版咗。 嗯，欢迎啊，宋志刚先啦，你好 ， 系啊，咁利塔达夫咧，其实喺国际上嘅名声系好显赫嘅，可以讲，因为佢做过两届嘅美国剧本诗人，即系佢系，而且佢系唯一一个咧喺两届总统面前读过诗嘅诗人，仲要系一位黑人女诗人，啊，混血儿啦吓， 系受过即系两个总统嘅颁奖。 我就見過他跟奧巴馬的合影。他為什麼會出這本詩集呢？有關係他得了、大陸一個很重要的詩歌獎，叫詩歌與人的國際詩歌獎。那個獎都頒過給很多很重要的詩人的、這個特朗斯特羅姆、啊、那些，即一些後來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也都得過這個獎、所以他得到這個獎聽說都很開心。 是啊是啊，那他呢就今次嚟領獎咧，係去到廣東省嘅蘆洲市嘅，咁、啊，咁就係、是、冇錯， 蘆洲啊，即係好好偏僻嘅 ，比較靠近海南島，即係粵西嗰部分嚇。咁佢嚟到嗰個地方叫茂德公古城啦，係即係喺蘆洲具有一個一啲歷史文化嘅地方，同埋即係古時有好多啲官員啦，即係被流放就去到嗰度， 即係夠曬篇 啦，係啦，蘇澈啊、寇準啊等等咁樣。 但係其實咧，我諗翻起咧，呢、這個利塔達夫咧，佢嚟過香港嘅，就喺2006年嘅時候就過境香港，喺港大搞一場朗誦會添。但係咧，我問翻起我啲朋友，即係好似冇乜人有去過朗誦會，即、就、係、是、我諗可能嗰陣時只係外國人比較知道佢。可能美國人會知道佢， 係啊，係咁誒。其實呢個都係香港嘅一個現象嚟嘅嚇。咁、正如即係我應該係2014年係啦，2014年咁樣，扎加耶夫斯基咁佢、都嚟咗香港。咁我同阿George 咁就喺 Fringe Club 嗰度又幫佢搞咗個朗誦會。咁樣呢、這個世界級大牌詩人嚟嘅時候咧，咁。都是一些鬼佬去的， 是，同埋都是英文報章報導， 冇錯冇錯，所以本地報章其實就都唔係好話留意呢啲活動。 我哋有收到消息，但係因為時間真係比較密，即係未能夠安排到宣傳。 係啊，利塔達夫咁佢去到比如蘆洲啊呢個地方，咁其實個反應點咧？我睇傳媒好似都幾轟動喎，好多大報紙都去採訪佢。 係冇錯，其實咧每一屆詩歌與人國際詩人獎嘅頒獎典禮咧，咁佢嘅組織者黃禮諧先生咁樣都會請到全國各地的媒體去到訪問呢啲詩人，同埋報導成個頒獎禮咁樣嘅。呢個係一方面啫。咁另一方面，其實頒獎當日咧，其實都好多人嘅。咁大概嗰個 crowd 有500人左右啦，嚇、而且係露天嘅。嗰晚就係8月14日中秋節嘅前一日。咁樣 農曆八月， 冇錯，農曆嘅8月14日。 我諗同佢嘅詩同埋佢身份都有啲關係嘅，即係其實佢嘅詩算係比較親切嘅，我覺得，即係相對於成個所謂後現代主義嘅詩歌或者現代主義嘅詩歌嚟講咧，佢嘅詩其實比較親切啦，有好生活化嘅一面啦。咁同埋咧，佢涉及呢個黑人題材啦，有女性身份啦，呢啲其實都係媒體好關注噶。 冇錯冇錯， 但係咧，頭先我哋傾偈好有趣啊，宋志剛先生就話，佢話咧，佢刻意又揀咗一啲咧，佢 唔係咁容易被定位為呢個黑人詩歌啊，或者係女性主義詩歌啊嗰種詩嚟俾大家了解佢嘅另一面啊。咁其實咧，佢今次帶嚟今次啊宋志剛揀咗啲佢嘅詩咧，其實第一首詩咧，其實你就係睇唔出係一個黑人女詩人寫嘅詩啊。我哋聽一聽呢首第一本書。 第一本书，作者黎塔达夫，译者宋子刚。打开它，打开吧，它不会咬你的。好吧，或者它会咬你一下，就像轻轻一夹，有点而麻，很快乐的，真的。你看，它不断地翻开，你或会坠入其中。当然，万事开头难，你还记得怎样学会用刀叉吗？挖掘，你永远寻不到底部，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是你所想所知的世界。 第一本书咁就系黎塔达夫所写嘅，咁啊宋子刚译嘅，我哋今集嘅嘉宾 系。 其实译者系等于另一个作者嚟嘅，即系对于整个呢个翻译过程，尤其喺诗上边，因为诗好多包括好多创造性嘅嘢吓，咁唔系话完全直译啊就系得嘅，但系你又唔可以背叛作者太厉害。好似呢首诗咁，听讲系写俾小朋友噶。 系啊，冇错，佢系即系根据我有問過即係 Rita 咧，咁佢又話呢本書真係寫俾小朋友嘅，咁就希望小朋友睇咗呢首詩之後咧，即係對書籍呢樣嘢唔會咁抗拒啦。咁即係好似我哋依家見到好多小朋友都唔係話太願意翻開一本書啦，即係可能睇 iPad 啊等呢啲會比較多嚇。所以我覺得呢首詩真係喺呢方面係有意思嘅，即係希望讀者都中意呢首詩。 我一邊睇呢首詩嘅時候咧，我同時浮現咧就係一本繪本啦。可能我最近睇得多繪本陪嘅仔，咁咧其實好生動，可以畫出嚟，同埋咧嗰啲好佢好掌握到小朋友的心理。即係本書好似一個嘴巴咁樣，可能會咬你一下，你唔使驚。咁去到刀叉挖掘嗰度咧，我又反而就諗起呢個希尼嘅詩啊，即係愛爾蘭詩人希尼嘅詩，話寫字就係好似用支筆喺張紙度挖掘嘛。咁佢呢度就其實係延伸開嚟，讀一本書亦都係喺度挖掘緊一本書咁樣。其實呢首詩非常之適合俾小朋友聽。但跟住落嚟嘅兩首詩咧，又係佢另一個面向嘅詩，因為據我所睇到嘅咧，呢、這個黎塔達夫咧寫咗唔少咧，就係嚟自於歷史嘅詩，包括佢好多首詩咧都有埋一個年份。個年份咧係17世紀、18世紀甚至，咁呢首詩係屬於佢嘅一本詩集，一個其實係一個概念式嘅詩集嚇。 係， 成本詩集係寫一個人嘅生平，可以從個生平嚟一啲故事。呢首叫《帕伴蝶夫人的日記》，我哋先聽聽首詩，然後再聽聽背後嘅故事。 《帕伴蝶夫人的日記》一，作者黎塔達夫，譯者宋子剛。过冬的准备功夫包括找厚料来做保暖衬裙，还要缝好四件大衣，要深蓝色，要有几行黄金小衣纽，都是为了孩子。他们看起来，用博尔克夫人的话来说，吸引。女王钦点过他们，也称赞我总安排得很妥当，把他们打扮得既优雅又不做作。我被他的善意彻底征服了。我们受邀到女王行宫听新晋天才的音乐表演。年轻的小提琴家乔塔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温莎城堡。父亲是一个非洲人，但是眼光独到，不拘一格，举止优雅，仪态大方。儿子是只有十到十二岁的少年，仿佛最暗的黄铜铸造了他的肤色。他穿得很讲究，有种令人钦佩的内敛。他演奏的韦奥第协奏曲有种雄辩和精巧的特质，在比他年长的名家中能遵此化境的寥寥无几。演奏结束后，我们共进简餐，只有冷的禽肉 以及饭后甜品。乔塔的父亲以其睿智和幽默的观察，把同桌的人都逗得很开心。他能说几种语言，看似四海为家。我很高兴自己穿了黄色棉纱布衫和白色衬裙、紫色腰带和金色刺绣面纱，冷帽戴得别致。所有在场的人都称赞，包括这位摩尔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帕本迪夫人的日记，咁就系李塔达夫嘅作品。 帕本迪夫人咧呢、這个名已经够生疏啦，但系其实佢系属于嗰一本诗集咧，叫做《黑白奏鸣曲》嘅一部分。 系 点解叫《黑白奏鸣曲》咧？嗰本诗集？ 因为嗰个本诗集嘅主角啊，叫 George Bridge Tower。咁其实佢系个黑白混血儿嚟嘅。咁樣係佢嗰個充，即係十九世紀初啦，嗰、那個充滿即係種族歧視嘅年代、其實你要做一個咁高雅嘅藝術嘅藝術家咧，係好困難嘅、作為一個黑白混血兒咁、Bridge Tower 咧，但佢就真係做到喎，所以呢個人真係非常之犀利嚇。呢、這個帕半蝶夫人咧。反而就同 Bridge Tower 係唔係太有關係嘅一個人，只不過有一次 Bridge Tower 去溫莎堡嗰度進行演出嘅時候咧，帕半蝶夫人喺佢嘅日記入邊就有記敘到佢去聽咁、樣。咁呢個帕半蝶夫人咧，其實佢就係皇室入邊嘅一個衣除即係衣櫃嘅管理員， 衣帽官啊，如果係皇室 衣帽官係thank you。其實你見到呢首詩咧，成首詩其實佢係基本上係自我感覺良好咁樣嘅，我著住好靚嘅衫啊乜嘢，其實佢就唔係好懷疑究竟Bridge Tower 佢做咗咩音樂出嚟咁樣嘅。咁講翻即係呢本詩選嗰個名咧，其實佢叫 Sonata Mulattica 就係從 mulatto 呢個字嗰度過嚟嘅。咁 mulatto 嘅意思就係指黑白混血兒。咁如果即係按照當時話用拉丁文去做樂曲嘅名嗰個習慣嘅話，咁 Rita 佢做翻出嚟嘅時候就變咗 Sonata Mulattica 咁樣嘅。 咁黎塔達夫咧寫呢組詩，我諗佢絕對有融入自己嘅感受，因為佢自己都係一位混血兒嚟嘅。同埋呢首詩咧，你會睇到其實佢對呢位即係呢位帕半蝶呢位咁高貴嘅人士咧，其實有所諷刺嘅。佢入邊即係佢好拿腔作勢啊！即係好似佢入面講個女王應該係維多利亞一世啊，應該係嗰個時代嚇。咁嗰個時代成個都係一個矯飾噶嘛個風格。咁佢講嘢亦都係咁，最幽默嘅最即係最反諷嘅就係最後，佢話所有在場嘅人都稱讚，包括這位摩爾人啊。摩爾人咧係北非即係其實都算係黑人有色人人種啦。咁所有在場的人，但係決後決出嚟咧，包括這位摩爾人。就係證明佢內心入邊咧係冇將摩爾人當人，咁所以佢之前佢雖然喺度誇呢位音樂家，實際上佢都係出於一種所謂嘅禮貌喺度，係啊，呢種諷刺好不動聲色啊。 係啊，其實摩爾人咧其實都係指即係 Bridge Tower 嘅爸爸。 哦，佢爸爸都係非洲人啊嘛， 係啊，帶住佢去溫莎堡咁樣嘅， 係啊，全詩都係充滿諷刺啊， 係啊，但係收得好埋嗰個諷刺，係啊，咁另一首咧又嚟自關於1917年嘅一個故事啊，咁呢度入邊呢個阿方索準備跳出戰壕，咁好奇怪，阿方索應該係西班牙人名嚟嘅，係咪啊？咁呢個阿方索有冇咩典故咧？ 其實咧就具體阿方索咧就冇話有個典故嘅，咁佢淨係一個黑人士兵嘅名，咁大家都知道咧，美國嘅南部係比較多奴隸啊，當時嚇好多奴隸制未廢除嘅時候嚇，同埋嗰度嘅黑人文化都係比較強盛一啲，同埋佢融入咗一啲西班牙即係文嘅文化，即係嚟自墨西哥嗰邊嘅，所以咁佢有呢個名其實就唔出奇嘅。咁佢講到嘅呢個阿方索咧，佢應該係講緊 贝洛林院啊，佢系讲紧有一场战役，系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嘅一场美国同联埋法国同英国嘅军队同德国军队喺度打咗一场仗，喺嗰度死咗好多人嘅。 我哋听听呢首诗先。 阿方索准备跳出战壕，作者黎塔达夫，译者宋子刚。贝洛林院，1917年，军人待命，直至被召唤，行动起来，鼓起勇气，跳出战壕，留下摘下的树枝和崩溃的脸，摇着刺刀，像摇着干草叉。他想，战壕、老鼠屎、烦侣的乱毛，没什么比这些更坏了。军人就是烟雾，等待风的到来。他是一个长廊，在屋后哐当作响，一个小孩正在那儿唱着儿歌。美就是我看着军火时闪闪发亮的眼睛，还有刀锋上渐渐变干的口水，刀将会插进德国鬼的身体取暖。母亲，原谅我，你听到叶子的声音吗？我已成回忆。 阿方索准备跳出战壕啊！咁啊，继续系我哋今集要介绍嘅黎塔达夫呢位诗人嘅作品啊！ 哇，呢首诗嗰个系其实系剪取一瞬间吓，战争中最残酷嘅一瞬间，即系跳出战壕嘅后果，好可能就系被打死噶嘛。咁其实令我即刻谂起一张好出名嘅相，唔知你知唔知呢个卡帕？西班牙攝影師咧，卡帕有一張好出名嘅相，就係、是、講一個西班牙嘅呢個共和軍士兵跳出戰壕時候被打到嘅，嗰張相係即係新聞攝影、戰地攝影嘅名作嚟嘅。咁呢度其實就我令我諗起呢個人咯，甚至我覺得可能係即係有關係嘅人都未定。即係當然啦，西班牙士兵嗰度佢打嘅就係呢個法西斯政權，其實係啊呢度應該就係一戰啦，世界嘅，但係都係一個無名者，而且佢因為佢係一個黑人，黑人士兵會更加無名。咁入邊咧嗰種即係生死瞬間嗰樣嘢咧，佢處理得非常之舉重若輕嚇。 係啦，冇錯。係 啊，當佢寫到呢個軍人待命呢樣咁莊重、咁沉重嘅時候咧，佢一轉咧，佢轉到咧佢自己嘅經歷嗱。乾草叉啦，呢、這個可能佢係一個黑人務農嘅，啊佢細個唱兒歌啦，即係呢啲人喺將死嘅時候咧，都會諗翻起最細個嘅時候嘅嘢啊嘛。最後兩句咧係好動人嘅，佢話媽媽你會唔會聽到葉子嘅聲音啊？我已成回憶啊！咁我已成回憶呢句咧係一個點咧？係一種講緊未來嘅事， 但係 係啦，一個即將成為人哋嘅回憶嘅人。是其實他是不會意識到這件事的， 是是沒錯， 是最傷感在這裡。 跟著下來呢，我們要介紹另一首詩，我曾於異鄉作客。 我曾於異鄉作客，作者黎塔達夫，譯者宋子剛。生命的咒語異常精緻，所有一切共同謀求把它解除。艾米莉·迪金森。它並不美滿，還有什麼是美滿的呢？除了日常的生活，它花上數小時疊疊禱告，整天整天地徘徊，觸來碰去，抽來抽去，上來上去，在魅惑的世界裡，家務做得如此精緻，但是總有點什麼超越了重複，所有的快樂自在漫無目的，所以他也遊蕩了一會兒，從樹林到涼亭，四處流連，眼睛掠過水塘上焦躁的鏡子。他已離家去歸類整個宇宙，也許在假裝自己能理順他人的敏亂。就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那棵树，他有黑暗而迷乱的压枝，含蓄着无声的慷慨。他知道一些没人告诉过他的事，这并不被允许，这不是所有权的问题。再说，谁又能认领这种让人发狂的完美？ 他的脑袋里没有任何声音，没有隐藏在叶丛中却悄悄说出的至理名言，只有渐渐出现的痛，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切，只剩下欲望了，血气上涌，温暖他伸出的掌心。 我曾於異鄉作客，咁就係我哋今集嘉賓啦，宋子剛所譯嘅，咁就係譯阿麗塔達夫嘅作品。係 啊，呢首詩咧可以講係麗塔達夫嘅代表作之一啊，好出名啊。中譯本我都睇過三個，係啊。咁但係我一開始咧，我有啲誤會嘅，我就唔算太熟悉聖經啦，雖然我都睇過，但係聽阿子剛講話呢個題目其實係嚟自於聖經嘅。 係啊，冇錯，其實係嚟自於一個關於 Moses。即是摩西那個故事來的，咁佢當時就即係逃離法老王的一個追捕咁樣，咁喺一個叫米甸的地方，米甸有一個長老咧，就即係收留咗佢，仲將佢其中一個女咧嫁咗俾摩西嘅，咁樣佢個夫人咧生咗個細路仔出嚟嘅時候咧，摩西為個細路仔起名嘅時候，佢講咗一句話咁，就係、是、I have been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呢個係一個好直接嘅 quote， 即係引用自聖經嘅。 但係首詩咧又好似同艾美利迪金森有好大關係。 係啊，係啊， 呢、這個即係當然係麗塔達夫嘅前輩啦嚇。狄金森係美國即係最重要嘅女詩人啦。咁但係呢入邊咧，我睇到一樣嘢就係、是。佢嘅命運啊，狄金森嘅命運，同麗塔達夫佢本身啊嘅一位女性啊，現代女性嘅命運咧有離合啊，即係有重疊又有唔同嘅。比如話佢哋當佢哋感受到詩嘅呼應嘅時候，係一樣嘅嚇，嗰種激動。但係入邊好有趣嘅，入邊佢講到一個他係男嘅他， 係 即係個男性。佢嘅比如話佢嘅丈夫啦，咁狄金森係冇丈夫嘅嚇，咁、但係佢係鍾意一個編輯嘅一個男編輯嘅，嚇咁即係男性對於個女詩人之間嘅關係，其實呢首詩唔需要太多解釋嘅，因為佢寫好細緻， 係啦， 嚇你可以成個人代咗入去。比如話佢入面咧寫到我都有感受啊，即係作為一個男詩人，亦都可以識到嗰種即係對一種神秘嘅嘢嘅感受，對宇宙嚇，佢話迷惑嘅世界。 咁我哋今集咧時間就真係過得好快啦， 太精彩啦！下一集我哋應該繼續講佢先係。 再請阿宋子剛上嚟繼續同我哋介紹。 好啊， 下星期再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